上的那个背影是把我来打的阿妈。屋外转动的经轮写满许多牵挂，天边挂过的阵阵风沙，别挡住我，让我数清你的白发。青藏高原上洁白月光下，有一朵永远的雪莲花，为你弯腰去轻祝福的哈达，那是我梦中常常回去的家。青藏高原上洁白月下的那座毡房是我离开的家，羊群围绕的那只歌要是一起长大的捉拿，随风起舞的经幡把我走遍天涯，遍野飘香的那的岁月铸成温馨的情话。青藏高原